看家人心如受损，他那根面胭脂有意丝绸连翠带，无心也难梳妆。俺想到我的丈夫受苦，在何处免不了搬砖卸瓦昼夜忙，身躯太瘦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不非常。想到那大马林深卷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也别悲。铁的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暗，每夜常想到月落西方，自对天涯落云片片，秋风不到红叶飞扬，思者等断肠的情况将如何是了。 不知今夜在谁家藏鞋底，他乡何处有爹娘，茫茫衰草迷天地，冷冷寒烟裹梦江。这是何处的钟声不住的响，大概前边那游村庄，我顺着声音寻一个去处，树林隐隐透着灯光。这家人走进林中，擦干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上供的龙王。我就在供桌前边安抚爷爷，可怜我一片前心为父郎。我掸了掸尘土，行李放下，斜卧在供桌前边，哪管地冰凉。这家人眼望着月光啊，飘飘地带说嫦娥呀，您怎不可怜我兄弟的苦将，我那有灵爹娘娘。你能不能给那女一个梦，送寒衣，着一着我的丈夫在外受风霜，家人身倦，方和眼一片迷离入了梦乡。来了见一个人影儿，面前站一股蓝绿，面带着看上走上近前，忙叹气气呀、啊、莫非你不认识我范启良，你本是万里通光来寻我，不知好粉身碎骨报答了娇娘。梦里的家人说，夫来已悲喜交集满江郎，走上前来说君问万福，梦惊醒休梦在外，月影横窗，哪有个坐起来定了一定，见满天的秋星遍地的寒霜，我最想方才做了这个梦，好叫我一信大不祥，莫非说我的丈夫他真有山高水远，因此上神魂颠倒，噩梦一场，做梦全都是心头啊想，思念的心切没有文章。天已带亮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经湿，花花寒霜，不听得